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军旅作家陈实的长篇作品《绝密较量》昨天在北京发行。这部作者历经十几年探秘和采访创作的解密性作品，将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空军在罗布泊开展军事试验，并与美国情报机构斗智斗勇的故事。据了解，国金传媒已经获得《绝密较量》的影视改编授权，未来将启动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将于今年6月举办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将正式设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据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透露，纳入“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及电影周的活动包括大师班、论坛、市场推介等，未来将形成更加紧密的电影产业沟通交流机制。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并与好莱坞女演员艾米丽·布朗特共同主演的惊悚片《寂静之地》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新颖的无声设定、绝佳的气氛烘托，让《寂静之地》在北美上映之后得到好评。截至到目前，电影已经在全球收获近2.7亿美元票房。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角逐已经进入下半场，截止到昨天，主竞赛单元的21部影片已经展映13部。我国导演贾樟柯的作品《江湖儿女》首映之后赢得很好的口碑，女主角赵涛也被视为最佳女主角奖的热门人选。中山音乐堂主办的第5届北京公益音乐周昨天启动，以色列著名中提琴家艾维列维坦在北京109中学举办了一场公益音乐会为活动揭幕，近距离的让孩子们学习音乐知识，了解音乐门类。音乐周期间，音乐家们将陆续前往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明分校、北京市汇文中学、北京市培新小学等校园内举行6场公益音乐会。音乐周的闭幕音乐会明晚将在中山音乐堂举行。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工商局昨天发布的上月消费者投诉热点分析报告显示，演出旺季网络购票成为投诉热点。近期12315、96315两条热线陆续接到有关演出订票服务的消费投诉较为集中。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应选择正规、具有一定规模且信誉良好的在线票务平台，避免购买来路不明的黄牛票或转让票，发生消费纠纷无法协商解决，要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月宫一号开启舱门，志愿者走出月宫，至此为期370天、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月宫365实验完成，这将对人类实现地球外长期生存提供科学支撑。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4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情况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42亿元，同比增长 9.4%。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土城路进京方向进门桥到西直门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我们又来到了周三的固定单元了。大家知道周三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在卧室这个空间跟大家聊一下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呢，刚才大家透过我的这个话筒听到已经很认真在清嗓子的这一位，是今天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跟我们聊一聊，不单单是卧室这个空间，其他的局部空间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的改造环节。欢迎一下我们48快装的博先礼博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博总带来的，哎，这个是我们很真实的客户，来自于48快装的。这个客户到底有多真实，那真的靠大家来检验了。待会儿我也会替大家问他一些问题。 可以。 这个我们就能检验出来这个客户真伪了啊。这个我们来自于48快装的真实的客户高勇先生，欢迎高先生。 那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高勇。刚才博总跟我说我们这客户特别真实，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他们家看看。我说这不合适吧，我说你让我说地址这个有点暴露人家隐私的嫌疑。高勇先生，我们可以说一下您家大概是在哪个小区吗？ 我家呢是在这个瑞丽江畔。 是在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就如果现在拿出 杨桥那边， 哎，能搜着。 对对对对对 啊，瑞丽江畔这样一个小区在杨桥那边。 对对 啊，这个你看，这个我们第一个环节就知道了，来自于48快装的真实的客户。为什么今天会邀请一位客户跟博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旧房翻新这个话题呢？因为之前我们也在很多期的节目里面都聊过。大家就会说，哎呀那不行啊，博总你永远站的都是这个施工方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好。今天我们要多听听高先生说的好不好。啊，站在用户的角度，站在监督你们的角度，看看是不是真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会给大家送我们乐享生活的专属的福利，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放出了一张工具箱的图片。没错了，这就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奖品，一整套居家生活非常实用的工具箱。 对，这个是咱们48快装参加咱们的节目，我还送给咱们听众的一个，反正到店里吧，您只要的话周末，因为我们旧房翻新呢每个周六呢咱们公司都有接待客户来参访啊，还有这个关于旧房翻新的一场说明会， 如果您有时间，你就可以到我们店来这个参加一下说明会。说明会讲的内容呢，就是给大家会详细的讲解48小时四八困难是如何通过48小时给大家实现翻新的。 嗯， 那我们选择的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施工流程是什么。哎，这样的话您了解完之后呢，在您日后的翻新过程当中，你就会很明白，哎，哪些事情我可以注意啊，哪些方面呢我没必要去浪费时间或者是浪费钱。 嗯， 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将来老房子不管你什么时候翻新，是自己能明白好多装修里边你原来没有接触到的好多的东西。 说的太复杂了，其实我就是想说一个电话而已。 嗯， 啊，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电话，刚才卜总说的这一系列的， 嗯， 第一，你可以知道我怎么参与周末的这个相当于宣讲会啊， 对， 就是我告诉你旧房翻新到底有哪些坑，然后你怎么迈过这些坑， 嗯，对， 不一定说你这个周末来听了，我就一定逼着你要选我们四八快装， 不 是， 嗯， 听完了以后呢，你还能出去看看别的翻修， 哎， 旧房翻新的这个公司，哎，你可以拿着说，哦，这是坑啊，你们是怎么填这个坑的呀， 嗯？ 多问几家，最后选择谁家，那真的是，待会儿我们要请高先生来说一下，他肯定也是对比了很多家的。400-665-8848，记住这个电话，今天只有在我们直播时段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才会获得我在微博上面放出的这一整套居家可以非常实用的工具箱，价值100元。所以呢，要记住这个电话了，400-665-8848。另外呢，这个电话呢，也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直接的来咨询一下我们在节目里边有时候没有聊到的一些问题。 对， 比如说48小时，我们家到底能够翻新成什么样啊？我只是局部翻新，也需要6个工作日、48个小时吗？什么什么这之类的啊，大家都会有很细致的问题，都可以通过400-665-8848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总之啦，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这个电话就可以。一个电话帮你解决，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送这个价值100元的工具箱，也是拨打400-665-8848。同时，如果说在打电话的时候说占线了，那我也想马上的问一下博总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在微博上面可以向他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个。有人说我来贴电话吧，在24分钟之前啊，就是因为我是有点小心思的，我在微博上面没有直接贴出电话，是为了让我们听节目好不好啊。北京户口北漂，你一回来就打乱我的节奏，说但是提前打啊，如果不是在节目时段这样没有奖励。嗯，对，你说的非常准确。另外呢，有人说今天心情非常的舒畅啊，来一个不戴耳机的状态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这也是很好的很舒畅的状态。高先生今天来了节目里边的这个状态感觉也是非常心情非常愉悦的，是不是因为家里边装的特别满意，所以住得很舒心，心情也会很好。你们家是大概多少平米，然后用了多长时间旧房翻新？ 我家呢是114平米。 嗯， 装修的话前前后后应该有差不多10天， 10个工作日。 对对对， 好，你看啊，这个马上博总开始擦汗了，说好了48个小时，我们待会儿会解释一下。 对对对， 哎，因为它中间会有等， 嗯， 我们到底在等什么。 嗯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您当时决定要旧房翻新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顾虑，说我到底是把原来的这个装修得推翻了呀，还是说我就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比较简便的一个住新家的方式，您当时参考了哪些装修的方案？ 没选择四八快装之前呢，实际上呢，我是咨询过好多的这个装修公司， 嗯， 一些大的这个整装公司，还有一些就是找了一些这个包工头， 啊， 哎，这些呢，我都咨询了一下，大的装修公司呢，咨询完之后呢，像这种旧房翻新这个业务呢，他们都不接， 没有， 对，不接，这个我就感觉到挺那个。挺郁闷的，完了又找了一些这个包工头，因为我家里边是这么个情况，我是05年买的房子，买完房子之后呢，由于这个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呢，就这个装修方面呢，怎么说呢，就 没怎么装。 对对对，就也是找了一个包工头，就过来简单的装修了一下。 嗯， 就现在这个房子呢，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也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 嗯。 这个墙皮呀、啊，就开始有这个起皮，就掉皮。 嗯。 完了这个卫生间呢，这个瓷砖啊就开始脱落了。 洗着洗着澡，咔掉一根砖下 来。对。 嗯。 完了厨房呢，这个油烟味儿特别大，而且那个底儿呢，都现在都是黄的。 嗯。 啊，这个，而且蟑螂呀什么各方面都特别多，这个。哎呀，反正是现在住着特别不舒服，我就一直想把这个环境的，媳妇儿现在也是一直在 很郁闷。 对，就说这个、咱们得把家拾掇拾掇啊， 对，不然你这蟑螂特别多， 对， 媳妇儿都没有心情做饭了， 对， 做给蟑螂吃的。 这个就是说这得把家得重新收拾一下， 嗯， 收拾一下呢，就说这找这公司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大小小公司我也都问过， 嗯， 这要不是这个价格不行，要不就是人家不接， 嗯， 后来呢就也是这个偶尔的时间呢，就听这个乐享生活，哎，听这广播了，说这个四八快装， 你很多重要啊，这个软广很重要， 对，完了这个什么不需要搬家，嗯、哎，而且这个装修时间又快， 嗯， 哎，我就想说过去。不行了，看一下吧。 啊，咨询一下。 哎，对。 您当时114平米的这样一个房子，嗯、你因为是要，刚才说了很多问题嘛， 嗯、 厨房也有问题，卫生间也有问题， 对， 墙面也有问题啊， 对， 瓷砖也要掉了。 对， 那其实这工程量不小。 对。 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算啊？就是您刚才说了，我可能咨询了一些整装公司，他如果要推翻给我重来的话，肯定是超预算了。 那个差不多，我整装公司的话，如果说按预算的话，应该在1平米1500左右。 嗯。 但是我去他们公司以后呢，看了一下他们的材料，包括那个预算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合适的。 嗯。所以后来听了我们节目以后，知道了有四八快装， 嗯， 您去看了一下。 对。 也就是其实就是刚才博总说的， 嗯， 你真的是要去现场去我们的说明会、 嗯、 周末说明会， 对， 也可以拨打400-665-8848，现在就可以报名去看一看、 嗯、 说明会的现场就能看到材料。 对，我实际上呢现在主要是关心的就是材料， 嗯， 因为之前装修呢就是也由于经济方面原因吧，就没有太注重这些 啊， 就简单的能把房子装出来，哎，能有个住的地方、 就 是、 能住 就 行 了。哎，但是后期呢、 嗯、 就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还主要在于这个材料，还有就施工质量。 嗯， 我看了他们的材料，就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带我去看了几户他们装修过的这些业主的家里边这些情况，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还行。 嗯，现在你们家就会变成了我们后面 对 听乐享生活的听众。 我现在挺满意。 你们家经常啊，是吧，经常接待说、哎不太相信啊，怎么可能就装成这样，那没事儿，你去我们客户家看看吧。 对， 高先生现在也是要忙着帮博总来接待一下我们好奇的听众啊，也是可以接待的。那您说比方说咨询一些整装的公司给您的报价大概是平均下来每平米1500。 对。 那最后您在四八快装选了一个多少钱的套餐、然后全部装下来114平旧房翻新，翻完了以后花了多少钱？ 我是114平米，装修下来的话是花了42000块钱。 哇，好精细哦！ 嗯， 42000块钱。 对， 那他这个也是包干价嘛，也是套餐价。 对，他当时是选的嘛，我们299的套餐，正好赶上我们有个活动。 嗯。 啊，赶上活动，而且的话，他参加样板间的活动，公司也给了他好多的实实在在的优惠。 哦。 啊，所以说整个呢。因为高先生这块对我们公司的这种理念呀、特别认可，因为我们不搬家，省时省力省心，这个他的房子呢，实际上是用了10天，但是我们会提前跟业主说清楚，因为他有的时候赶到阴天下雨啊，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给他做的，你就墙皮脱落，我们铲完之后都需要干的，那我不能说为了这个时间给你质量保证不了，这个事儿也不行。当然这个事儿呢我们会提前给业主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好多业主是能理解的。而且我们服务过程当中呢，不光是高先生一位啊，还有好多的业主说，你就慢点，你给我干好了就行，你别那么着急给我干的活儿不行。 我不着急6个工作日就住。而且因为我也没搬家嘛。对吧，没有一个说，哎，我要先把东西都搬出来、然后我在一个出租房里等着你，什么时候你赶紧给我装啊，你不装的话我这个出租房我没法住了。 对、因为我们做旧房翻新呢，我们实际提倡就是不搬家啊，我们实际是每一个屋子啊是一个屋一个屋的干啊，所以说整个呢 这个流程呢也算是我们糍粑葵庄独创的啊、 嗯、 因为之前整个专门做旧房的一个品牌连锁性的公司在我们之前啊还没有很大的公司的规模的公司去做， 嗯， 所以我们整个这两年多做这个旧房翻新，实际好多的东西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来完善的，啊，我相信未来，未来之后呢，糍粑葵庄的整个不管的施工的流程工艺，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的优化啊，创新这些东西，还会在日后的翻新当中都会要体现的， 嗯， 啊，因为这个行业，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 哎，刚才听了高先生讲、啊、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第一就是特别快，是真的快。 对对对。 第二，您也没有搬家，确实是在这十天的装修期间也是住在家里 的。对对对，是。 待会儿我们也会在下半段着重的来说一下、 嗯、 住在家里是不是方便，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是怎么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装出来的、 嗯、 因为博总每次说啊，我们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独立给你装，我们得听听客户啊， 对对对对， 到底是怎么装的啊，是不是、 嗯、 我还睡在我自己的卧室里吗，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也很直观，114平，42000块钱， 对， 搞定了。 对 啊，现在我们家就是可以作为样板间你们来参观吧。 对对对、 哎、说到样板间，这个大概是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就也征集过。 对啊， 是吧，30户样板间、 嗯、是的， 嗯，当时说就30户啊。 嗯嗯，那一批样板间现在大部分都已经 交付了 啊，只要他是那个时候要求开工的都可以交付， 所以现在这30户样板间大家都能去现场，真的是实实在在看一下， 对， 客户家最后变成了什么样、 你要是真的去人家家看呢，这个就真的人家同意啊，就咱不能人家装个房子为咱做业务给咱提供这个， 就是 他有的是什么呢，像我们好多是在家拍市井的照片、 嗯、 啊，我们都会 VR， 我们整个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你如果是要看直接在手机上都能看到、 哦、 因为他家装之前我们就会整个拍好了、 嗯、 装完之后我们再拍，每一个对比照片全都有，所以现在科技进步了，没必要去跑了非要去看耽误时间。 那不行，有一些叔叔阿姨就得眼见为实、 啊、这个没问题、 啊、他也得摸一摸、 嗯、 啊，高先生家的瓷砖啊，我给他摸下来吗、 嗯、 这是不是像之前说的那么牢固、 嗯、 哎，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两种方式好不好、 嗯、 就是说不管你是拨打400-665-8848、 嗯、 你说我想去你们的样板间看一看、 嗯、 我想周末去听一听到底旧房翻新是怎么回事，或者是我想争取当前30名今天能够获得这个100元的居家的工具箱，都没有问题、 嗯、 都是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你就可以了解一系列糍粑葵庄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了。那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还是拨打这个电话，你说我听完了这个宣讲会以后呀，我还想看看能不能去、 嗯、 我们也会像征求像高先生这样的业主 的 同意啊、 嗯、 然后我们就能去人家家里面看一看了。当然在现场，在我们这个宣讲会的现场，周末的宣讲会现场，大家也可以首先拿到手机看一下这个 VR 视频就没有问题。 VR 是都拍好的， 嗯，你们就可以感受这个全景啊，到底原来高先生家是什么样呢，之前是什么样，那、 嗯、 说的有点恐怖啊，蟑螂跑来跑去那个感觉、嗯、但现在住得这么舒心心情这么愉快的高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这一系列的。那对比了价位之后，我不知道高先生当时去到我们位于这个公益西桥的糍粑葵庄的这个办公楼样板间以后、嗯、对于材料您是怎么来考量的？ 材料这一块的话，我现在那个我最初选的时候呢，主要是那个这个考虑到一个环保，因为现在这个建筑材料呢，就是这个甲醛超标的也都特别厉害，有些这个比较这个次的一些材料吧，所以首先这个环保这块我是比较那个，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嘛，哎，这个呢是比较那个考虑特别注意的，对对对，嗯，再就是这个施工过程当中这些这个工作人员这些这个施工的质量，这也是比较在意的， 嗯，那看完了这个材料之后。一方面是之前博总也介绍了，都是一线大品牌合作，首先有品牌保障。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全部十天装完了之后，您是不是也自己测过呀？测过那个？ 测过是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呀？因为它施工过程当中，我们不用搬家嘛。 嗯。 不用搬家的时候呢，它的材料呢，我们每天都能看得到。 我每天进门，哎呦，这个。 对对对，是不是它这个就是展示的这些材料？ 嗯。 这个是我能看得到的，这就是它施工的时候呢，我也能看到它工人在施工过程当中是不是野蛮施工？ 嗯。 啊，是不是用的它所说的这些材料？ 啊，这是我比较放心的。 哎，不搬家的另外一个对于业主的好处就是自动监工， 我就可以监督他。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都可以直接跟他们反映。 哎，不让我们监督还不行了？ 对对对， 谁让我每天住这儿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那时候为什么选择他们公司呢？就是因为这几个方面， 嗯 啊。所以就选择他们公司了。 哦，哎，你看有小朋友的家庭，嗯，现在也是面临了，比方说小朋友哎突然从幼儿园这个阶段要上学了呀， 对对对， 我是不是要改造一下他的书房、儿童房什么的，也会有涉及到局部改造的问题。 对对，这主要是孩子呀，主要现在这个得白血病的特别多嘛。 嗯， 哎，得白血病呢，一般都是由于这个，因为我从网上都查过好多这些资料。 嗯， 哎，都是由于这个加装过程当中使用一些不环保的材料，因为甲醛的释放都是慢慢释放的嘛，它可以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慢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释放，所以这个呢就主要是考虑到孩子这一块，就是对材料这块我就选择，就是实际上现在就是选材料的时候呢，包括选他们公司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一点了。 哎，这个你看高医生一看啊，就是第一是很精细，对吧？ 嗯， 就是我们家因为有小朋友的问题啊，我自己还得在这住很长时间， 嗯， 我不能说很茫然的就随便选一家吧，便宜就行了。 对对对， 不是这样的，我得货比三家啊， 嗯， 然后各个性价比方面呀，环保方面我都要考量到。 对， 还有一点就是一听就是去听过博总的这个宣讲会的， 对， 关于这个甲醛要释放10到15年这事儿啊， 嗯， 博总也是反复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敲了警钟的。 是因为这个老房子翻新呢，实际我觉得大家首要关注的，我觉得你一定是环保， 嗯， 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你要想要到一个环保的标准，那你一定是会牺牲你的价格，哎，你不可能说是这个为什么那好多的这种同样的装修一样的项目。啊，一样的内容，它报出来价差好多，那这个一定是在这个材料上的问题。 嗯， 如果你想要的环保的标准，那你这个材料它得给你用好的，啊，用整个正品的货，那这样的话它价格一定会高。那如果说你就要图便宜，那我个人建议你真别要不要装修房子了，不要翻了，把你那个钱省下，你干点别的， 去旅游吧。 对呀，啊，你搞完以后，嗯，最后自己住到里边，你那不就慢性自杀吗？我觉得那个没必要。 嗯， 哎，所以说老房翻新，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一定是要在环保的前提下考虑省钱。 哎，好，环保还能省钱， 嗯， 然后48小时6个工作日就能帮你搞定的。 嗯。 怎么呢？怎么来咨询他们？400-665-8848，今天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你们微博上的问题，下半时段来回答大家，稍后见。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亲，我要报答你。 女士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啊。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省钱便利活动，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疗装饰9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56789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未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三的板块呢，我们邀请了四八快装的薄先礼薄总，还有我们四八快装的真实的用户，是邀请大家去他们家参观的真实用户高勇高先生，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同时呢，昨天就有朋友问了，说感觉好久没有送福利啦。对啊，对，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直播时段也要给大家送福利。送出的呢是价值100元的这个居家非常实用的一整套的工具啊，这个工具箱一个。要看一看这个工具箱有多实用，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那获得这个工具箱的方法呢，是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拨打这个电话也可以预约看样板间，预约我们周末的宣讲会。 对， 还有，来博总说说还可以干嘛，我们周末还有什么大力度的活动要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周末来啊，首先就是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样板间和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听一下我们的说明会。如果您觉得就确定五月份装，因为五月份是一年四季装修最好的季节啊，这个季节是比任何时候都好。你要确定五月份装，你要现场交定金，还可以1000抵2000工程款使用。如果是你签单的话，还有万元礼品赠送。 万元礼品 ，你比如说我们送的是乳胶床垫，啊，卫浴的6解套，啊，这些都是这个。那卫浴6解套，我们用的是森露达的卫浴6解套，都赠送你的。 嗯， 这就是在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确定就要定了，我就要这段时间装。那你就要有这个准备，啊，而且的话呢，我们五月份下半个月，我们北京店最多只能干20多户了，啊， 好，要这个有限制了， 对，只能做，应该大家是应该是26户， 嗯， 啊，昨天我问你， 好精细的数字， 啊，因为我每个月啊，我们现在北京的店呢，因为有之前的上个月移下来的，我们这个月只能干60几户，啊，60来户。 但也定出去了， 啊，对，定出去 有30多户了，只剩26个名额， 就五月份能干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去到现场，第一个是我还是那句话，定不定，今天我在节目里面一定要本着我们乐享生活的原则跟大家说，定不定不是说你 最重要的， 哎，打了4006658848，你说我约一个周六来听你们巡讲会，感觉好像听了巡讲会就一定要掏钱一样，不是这样的，你去听一听， 对， 了解一下旧房翻新是怎么回事儿， 嗯， 不用搬家，六个工作日是怎么完成的， 嗯， 以及去现场摸一摸看一看材料，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 嗯。 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刚才博总说的，我们有到店里要送给大家，是不是高高兴兴的周末把礼品拿回去。第三件事儿是，哎，我听完了我觉得确实不错， 嗯， 还有刚才博总说到的针对我们下订单的客户， 嗯， 啊，我们除了有这个定金翻番的一些活动啊， 嗯，对， 还有送直接送卫浴六件套， 对， 送价值超过1万元的，而且是自选搭配的， 自选的有三个小套餐都是价值10000的， 嗯， 有一个小套餐就是空气净化器净水器加这个吸顶灯5个， 嗯， 啊，这三样是价值10000，乳胶床垫加2个枕头，这是10000一套， 嗯， 还有一套就是卫浴的6件套。这也是价值10000， 哎， 你可以选， 任意选， 任意选， 嗯，你觉得我们家最需要哪个？ 啊，因为本身我们周末呢，每周的活动都不一样，但是这周的活动呢更实惠，啊，我觉得，只要你旧房翻新，我们刚才说这些东西，你家里是需要的， 嗯， 你省下不就是省钱了吗？啊， 哎，重点是环保啊，环保这个事儿，我刚才这。广告的时候我还跟高先生说，我说你这一说白血病的事儿啊，我说我自己心里都突突啊，我这心脏都突突了，真的，这个不管说现在您家住了多久了，都可以再做一个这样 的 环保监测，这个很简单，环保监测现在也很便宜， 这个你像我们的客户做完装修之后，我们都要给他做空气质量检测的， 嗯， 环保检测 能不能住啊， 对啊，这个事儿咱不是打嘴仗，环保不环保也不是业主你说不环保我说环保，不是这样的， 嗯， 最终做完之后我们48会上都要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的， 哎，我觉得科技真的是进步了， 这个， 以前我们基本上靠鼻子闻， 哎， 有没有味儿，所谓散味儿啊，散3个月的味儿， 那没标准啊， 对，以前只能靠人工啊，这样，自我感知，现在呢没有，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科技的手段可以直接告诉你甲醛超不超标， 对， 能不能住，是不是符合人体这个标准， 对， 居住的标准啊，你现在不管你想不想翻新，我觉得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去听一听， 是的， 然后也可以说，哎，博总，要不然我先邀请你们的团队来，我给我们家测一测，我们家是不是 有好多业主是这个需求， 嗯， 他就图省事，哎，你就来我家量呗，但是我觉得啊，装修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个大事，你一定要选择上要负责任， 嗯， 你不是说去你家量房，你叫几家来了以后网上搜点来了给你量房，你最后几个比价，你比价你是比的是面上的东西， 嗯， 实实在在装修给你里边用的材料是你应该必须要看明白的啊，你是比来比去，你是觉得自己货比三家没问题，比完了之后你选择了一个，如果是你没选择好公司，你就会很麻烦，将来 高先生也是比了价的， 对， 对， 对 吧， 对对？ 高先生上半段就说了，他也是比过价了。 对 对， 这个， 这里头最有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你就想吧啊， 嗯， 我就说，不管你选择不选择48会上，但你一定要明白，我接你的活儿，48会上接你的活儿，我一定是挣钱的，不挣钱我肯定不会干，哎，这是肯定的，大实话。 嗯， 任何一个装饰公司接你的活儿，他相信一样，跟我一样。 我们懂，不然 不挣钱谁也不会给你干。对，那你就想，用工人在北京。我公司用工人和你其他公司用工人，他上下差不了个30-50。 嗯， 我要求高点，这个多花个30-50，但是这个不是大钱。到最后，如果这个干的科目一样、项目一样，这个钱最后差的好多。那你自己想，这个钱从哪儿差？ 材料上。 对啊，你自己琢磨嘛。嗯，你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了，你就不能说是拿这个价格来衡量你装修的标准。 不要激动啊，波总， 嗯， 你们那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我刚才听完那个114平才42000， 海 全部都装完啊，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 这是 100多平的。 对，所以我是想是说的是什么？你不一定找我做， 嗯， 就像刚才主持人你讲的，但是你一定是要对你自己家里头的装修要负责任。你不管选哪家，你去他家看，去他的公司看看去。这个公司到底行不行， 嗯， 你别说我打个电话你来给我量，我觉得这个你真的要自己反思一下， 哎， 因为你一个家庭的事儿，嗯， 一个电话的事儿啊， 嗯， 我们也可以先去听一听看一看啊，这个电话要再跟大家说一遍，4006658848，我们要不能忽略我们微博上面的提问好不好， 嗯，好， 这个烟雾库在问延庆可以装吗？ 大北京我们是都可以的，只不过延庆我们要收1500的远程施工费。 嗯 啊，因为工人来回要跑的。 明白，嗯， 啊、 好，这个也很实在， 哎，可以装 1500的这个远程施工费， 哎、 好不好、嗯？然后关于你们家有多少面积啊？啊，然后你具体有什么？ 我们要给他测量量。 哪个空间的？我是不是全翻啊？像高勇先生这样， 嗯、 还是说我只翻储备？还是怎么着、 嗯、 你可以好不好言语不哭，那延庆的这位朋友可以拨打4006658848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 啊，刚才博总也说了这个很实在，我确实要收你这个距离费、 嗯、对这个 那我就告诉你， 因为工人来回要跑呢，这个要理解、 嗯、好。还有这个飞扬江海波兰问了好几次了啊，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回答你，不好意思，嗯，因为博总这一说他收不住啊他一激动了就我都控制不了、嗯、他说这个有没有最低平米数的要求？ 最低平米我们那个299这个套餐基本套餐是60平米起租。如果说您不够60平，我们要按60平收费。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这个房子越小我们不搬家，工人是出工不出活，这个大家要理解。 嗯。 如果说你的房子特别小，低于40平之下，我们会给你单算一个价格。单算的价格我们因为每个单项都有价、 嗯、 算出来之后呢，您整体加起来比一下， 哦、比一下那 个 套餐， 哪 个 低，我们给你走哪个、 哦。明白。 这个你要到了我们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细致算的。 嗯。 也就是说，你周末到了店之后，如果把你家的平米数、你想做的这些项目说了以后，他会大致告诉你一个装修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范围。 好，哎，我们四八块装呢，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当然可以整个你全家都可以来翻新一下、 嗯嗯、 每一个空间都可以翻新，但是因为有一些朋友确实我只想把这个卫生间弄一弄，我可能现在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啊、 嗯、 我们这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刚才高勇先生说的我厨房可能有蟑螂的问题、 嗯、 啊，刚才还有人说什么装修还能治蟑螂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也解释一下我只想翻厨房，或者我只想把儿童房装一装，这都没有问题，局部的我们四八块装也是能够接的。 四八块装的定位就是做的是旧房翻新里头的局部改装， 嗯， 也就是这个实际我们在填补装修行业的空白。我觉得整个市面上像咱们北京城至少有200万套房子有这种旧房局改的这种需求， 哎， 只不过说在这之前他没有找到比较专业啊、专门为这局改的这些装修的服务的公司，所以说我们真的我们公司有机会有发展，而且的话呢老百姓认可，实际就是我们找对了这个痛点。 嗯。 这个活儿虽然不大，活儿很小，但是这个活儿多呀。 很需要 啊。 啊， 需求广呀、 嗯。老百姓很需要。 嗯。 那所以呢，不管你们家是想像今天我们来的四八块装的真实的用户高勇先生这样，我从头到脚我都得翻一遍。 嗯。 啊，那可以打我们的4006658848咨询一下。从面积到套餐以及使用的材料，最好大家周末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嗯， 啊，如果周末下单的话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好礼要送给大家。这是一，二呢是，哎，我们如果是想要局部的也没有问题，局部的翻新呢，那也是可以拨打4006658848咨询一下我们四八块装的工作人员，说我大概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我只想翻这个空间，需要多长时间呀？啊，然后呢，你们材料是什么样的呀？ 对他都能看到， 嗯，然后 实际我们的展厅就是一个样板间， 嗯， 哎，包括硅藻泥的展示呀，漆的展示呀， 橱柜呀、 瓷砖都有、 嗯， 包括我们就新增了3个样板间，而且新增了2个工艺，一个是贴瓷砖的工艺，啊，你去那儿你不懂的，你一看到工艺流程你就马上懂了，还有墙皮基层的处理的一个工艺， 嗯， 啊，你去那儿很直观都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根据我们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就重新又把我们的样板间，重新升级了一下，让大家能更看得更明白。因为有好多东西，你刚给他说，我想给你把墙壁铲了，重新做，一句话说完了，但是客户是懵的，他就觉得这个事儿这么简单，你要给我收那么多钱，但是整个这一整套下来会有8道工序，那你是1道工序，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了。 嗯， 啊，所以有好多的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实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钱都花哪儿了、 哎、 我们得明明白白的花了这笔开销。好，如果还有关于旧房翻新的话题想要在我们直播时段来提问，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向我们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们跟四八快装的博贤礼博总还有我们的真实用户高勇高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有朋友问了说厨房瓷砖从剃掉这个瓷砖到铺完25平米水泥铺贴需要48小时吧？ 嗯， 最快七天。 七个工作日。 因为你这个要砸掉之后啊，它就破坏了防水了。首先砸完之后，我们第一步要给你找平，找完平之后，找完平之后，我们会要给你做防水的。啊，防水做完要做48小时的避水事业，避水事业做完之后，我们要给你拉毛，最后贴砖，等它干了，七天的时间，啊。 七个工作日啊，好不好？我们这个48小时，48块庄的48小时是这个六工作日的许诺。但是为什么？像刚才高先生也说了，他们家是10天做完的。 嗯， 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十天里边多出来的这个4天在干嘛？ 不就是 刚才说到 的 这瓷砖 啊？ 对， 因为我们说的48小时呢，是我们刚才讲的299这个套餐，就是全屋的顶面我们用硅藻泥，全屋的墙面要不刷漆，要不贴壁纸， 嗯， 还有厨房和洗手间的铝扣板吊顶的更换，啊，还有换灯、换浴霸，这三大项是我们48个小时之内肯定是能给你完工的。 嗯， 除了这个套餐之外的，因为不可能光做这些事儿。之外的东西呢，你比如说像高先生他家瓷砖要换，那你这个时间就要加长了。我们会在签单之前，我们多长时间都会要告诉我们业主的。48块庄呢，就是要提倡的让我们的业主要明明白白消费，预算就是决算。我们在签单之前会要把所有的金额告诉你，项目告诉你，签完合同公司承诺不会给你有一分钱增加，这也是和其他的公司有不一样的一种操作的方法啊，这是我们给客户的一个承诺。那我们签完单之后，我们给你施工的时间也会提前会告诉你，如果我们要违约了，我们要赔偿的。 嗯， 啊，这是我觉得也是给客户的承诺。最主要一点的话，是因为我们48块庄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家公司。我们公司实际看似做旧房翻新，实际我们整个给到客户的体验已经超出了旧房翻新的范畴。 嗯， 实际我们是在立志要给选择我们48块庄的业主要把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帮他改变掉。 好，打断一下博总，这个你看说到选择的问题啊，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私信我了，说48第一次来播出的时候我就去了，交了1000块钱的定金，但是后来退了。你看啊，没有选择 的， 没有，对，没有选择的缘由是什么？他也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帮他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的居住使用面积是40平，曾经在93年的时候装修过。目前需要水电改造，这样需要另收多少钱？他说我当时去了，接触到了服务的接待人员，没有给我详细的介绍。 哦， 嗯， 哎，这个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好不好？ 嗯， 啊，这个你现在在打4006658848，你说怎么不给我详细介绍？质问他。但是我们现在博总也能够马上回答你。 嗯， 40平，93年曾经装修过，所以叫水电改造。 嗯，水电改造，如果说是你要全屋水和电全部要改的话，我估摸的你这个电的大约需要100米左右，啊，我们是正常的，费用的话，你下来是我们是95块钱一米，啊，我们是以管算的，不是以线算的，啊，或最后要量那个管的， 嗯， 当然这个我是预估的， 嗯， 这个要根据你家里头要多少个点位来决定的。 好，如果这位就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因为他这个使用面积40平，就是刚才博总说到的那个， 嗯， 如果他想订299的套餐， 嗯， 那他又不够60平， 嗯， 那你们会 他可以单算的， 哎，你们会依据40平给他单 算 这个价格， 嗯，单算和套餐算出来，让我们的翻新用给他算出来，他自己比较一下。 嗯， 啊， 好，这个水电改造，因为他问了另收，这个水电改造是在套餐里边的吗？ 不是， 哦， 这就 是要另收， 这就是单收的， 嗯， 啊，叫增项。 好， 啊， 哎，这个如果你觉得上一次这个我们的接待人员没有给你介绍的很详细的话，这位朋友可以继续的在微博私信留下你的联系电话和姓名啊， 我待会儿安排点， 我让我们可以详细介绍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好不好？ 嗯， 这个必须啊， 这个确实不好意思， 既然是我们这忠实的听众， 嗯， 第一次就去了啊， 嗯， 第一次听完了就去了，那我作为乐享生活的主持人，我得对你负责到底啊。这位你的这个微博用户号6224的这位朋友，好不好？留下私信我你的姓名和电话。嗯，还有这另外私信我的是问平房能够帮助设计改造吗？ 可以啊， 这个肯定是 我们已经做了好几户了。哎，北京这种15平、20平的小平房挺多的 啊， 哎呀，18、9平， 哎， 挺多的。 这个呢，除了可以打电话4006658848， 嗯， 啊，直接问一下能不能改以外呢，这位朋友也可以，好不好？因为他可能也担心他这个平房的和楼房之间的这个问题。 对， 你也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 可以。 下了节目让博总给你打。 行， 让他带你去之前改造过 的。我安排个专业我们工程部的直接跟他联系都没问题。 对，而且如果还不放心，就像波通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改造过了。 嗯， 我们确实给平房的住户 对有 做过改造，有成功的案例。 嗯， 我们在征求对方意见的同时，你也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们也有改造完的图片给他看。嗯，这个都没有问题。好啊，你看你们的问题我知道确实很多啊，但是这个像刚才这一位啊说第一次就听了就很动心就去了的朋友，不管你是因为之前什么样的原因啊，你觉得可能有点解释的不是很清楚的都没有关系，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私信我，微博私信我好不好，我给你们当客服啊，然后我去帮你们质问博总。这个也是我要对我的节目负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400-665-8848 这个电话。现在呢其实我们私包快装在这一路在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博总也在不断的其实在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 哎，因为前期呢他们确实刚刚到节目里面来的时候，哎，他们也不知道哎怎么来这么多电话呀，我怎么说呀，有一些很实际的就是可能是工程人员才能够解答的问题。 对，这个大家确实是你通过400-665-8848呢，你就是预定个席位啊，因为我们每个周末只有周六这一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两场说明会。 嗯， 每场说明会呢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地方有限，也就是最多20户。 嗯， 啊，所以说呢，你要真的如果想来，你就提早拨打400-665-8848电话预约。 嗯， 你这样来的话呢，第一，我们的工作人员能一对一给你接待、咨询、介绍，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如果说觉得可以，那你就可以现场这个交定金。但是我们的定金呢是可退的， 哎， 定只是 刚才那位朋友说的， 哎，定金只是定个什么呢？定早上班给你量房。定给你，如果说你想早开工，早开工，定呢，我们未来半年不涨价。 嗯， 定呢，最后的话干完活要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最主要定还有当天的1000抵2000的活动，万元礼品赠送。 哦，这个是你定了，你不要担心退的问题。 对， 如果你定完了还开工了，那刚才博总说的一系列的福利，你就都拥有了。 嗯， 好，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之前不管你跟私包快装联系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微博私信我，好不好？ 嗯， 我个人来帮大家解决。当然了，下了节目之后，你们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依然可以拨打400-665-8848，找我们很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帮大家解决。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勇高先生，来说了一下自己家装修的情况。 嗯， 谢谢博总给我们介绍。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乐享生活再见吧。 再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3枚纪念币的组合。那这3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3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的少见，因此呢是深受各国球迷的追捧。那么据了解哈，当地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套纪念币，俄罗斯发行当天不仅当地民众都在排队抢购，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外国友人也在排队代购，场面是非常的火爆。